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啊，我今日点解又会喺度呢？因为呢喺 Facebook 嗰度呢收到呢，原来我讲嘢原来有人鍾意听喎。收到竟然有支持者喎，咁既然有支持者就梗係上嚟讲多少少啦，咁样啦。咁啊，因为呢其实医疗呢个议题呢其实係好万能 key 嘅。 係。 因为你可以话我唔赌钱，我唔帮衬投注站，我唔买股票，我唔理金融嗰啲嘢。但係呢人人都会病。 嗯， 人人都会可能有啲健康嘅问题，咁所以医疗问题呢係人人都需要关心嘅、嗯、我哋会觉得係咁嘅。咁最近呢我哋就会留意到啦，咁有一个有一位比较出名㗎啦，就係、是、阿谢安琪啦，咁佢话出咗一段录音啦，其实唔系佢自己出㗎，所以其实都有少少值得谴责，就係话呢其实喺群组入面将一啲私人嘅对话咁样公开咗出嚟呢，我觉得係有少少唔系几道德嘅。 即道德上唔系咁。 即其实我都觉得唔系咁赞成㗎。虽然你的确你咁样做系唔犯法。但系如果道德上你觉唔觉得到呢，咁所以我都想希望呢嗰位如果真系做过呢件事嘅朋友呢，真系自己要反省一下啦，我都觉得。咁、啊、好啦，咁跟住就讲啦。咁啊，阿郑安琪喺佢嗰个疫苗嗰度咧，佢又讲咗几样嘢，佢系点解反疫苗嘅？咁其中有一样嘢咧，佢就话嗰啲疫苗咧，就系、是、打落去动物度咧，会沟到一啲动物嘅 DNA。 嗯， 咁所以就将啲动物嘅 DNA 就打翻落人身上咧，佢就觉得唔系咁好。咁但系呢样嘢咧，其实系有问题嘅呢个立论。 嗯， 因为你食唔食肉啊？ 食啊！ 你食唔食鸡蛋啊？ 食啊！ 啊，你会唔会煲鱼汤饮啊？ 会啊！ 咁其实嗰啲动物嘅 DNA 一样入咗你身体噶。 我唔识驳你、啊。 系咯，一样系入咗你身体噶、啊。咁、所以其实根本上你呢、這个咁嘅话，唔希望将啲动物嘅 DNA 打落你自己度咧，其实呢个系唔成立嘅。反而佢讲话因为有沟咗动物嘅 DNA， 然之后令到嗰啲病毒变种咧，呢、这个会系反而系我会几同意嘅一个问题。 嗯， 即系因为你始终你沟咗喺一啲鸡嘅入边去到培植呢个疫苗啊嘛。 嗯， 呢、这个咧就等同于有啲人讲咧，就系话点解会有艾滋病毒？ 因为美国佬发明嘅。 唔啱，佢话艾滋病毒系嚟自一个马骝嘅猩猩入边嗰啲基因噶嘛，咁点解会传咗落人度咧？咁呢个大家自己想象啦，啊，咁所以证明咗咧，有部分嘅嗰啲病毒咧，的确系喺人度咧系会致命嘅，但原来喺某啲动物咧，佢系共生嘅，咁所以如果你将嗰啲咁嘅病毒咧带咗去人嘅身体度咧，系可以致命嘅，呢个我系同意嘅，咁、但系我哋咧要做嘅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唔好话一刀切、我觉得唔好话一刀切，即系话所有疫苗都系有效嘅，你哋根本人人都应该系要一有疫苗你就应该要打，呢、个错嘅，呢、个我都唔支持。 嗯， 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话，所有疫苗都系 evil 嘅，所有疫苗都系坏嘅，我哋应该咧，如果反疫苗嘅话咧，系所有疫苗都唔打。 嗯， 这个亦都系错嘅。 嗯， 吓，咁所以杏林觉醒嗰个组织，佢哋嗰边喺好快咧，佢哋出咗一个回应啦。咁佢哋都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医生嘅职责系乜嘢咧？医生嘅职责并唔系话我去逼你去打疫苗，而系问题我系会将所有嘅嗰啲真实嘅数据，留意系真实吓，你唔好同我讲话啊，隔篱三姑个仔啊，佢有 cancer 啊，佢就系全靠日日饮一碗鹅血，咁跟住结果咧佢又好翻咗啦。咁所以你都试下呢个方法啦。嗱，呢啲我哋唔成立。 啦，因为呢啲可能系得几个或者十个都唔到嘅个案咧，喺呢个临床上嚟讲，我哋系唔承认系佢系叫做有疗效嘅吓。咁、所以我医生做嘅嘢系咩咧？就系、话我将所有嗰啲，即系话打疫苗有乜嘢好处，唔打疫苗你会有咩风险，唔打疫苗又有咩好处，打疫苗有咩风险，我全部摆晒喺台度。 你只衡量啦， 好似自助餐咁样。但我全部是真確的，是以前做到我們現在手頭上揸到最真實的資料，就交給市民大眾去揀咯。這樣就是這麼簡單嘛，其實。好啦，另外再加上謝安琪，他其中有講就是說在那個疫苗裡面有水銀，還有有很多重金屬，包括有鋁。咁其實呢不是這樣的。因為呢這個是其實是同一個化學嘅化合物呢样嘢系有关，因为其实你就咁你饮洗厕所嘅水，你会死嘅，拿穿喉咙嘅，因为 即系讲强水， 系啦，强水系盐酸嚟噶嘛， 系 啊，你就咁攞哥士的洗厕所嘅哥士的倒落口，一样系死嘅，但原来你将盐酸同埋哥士的两样嘢好对好对称咁样去沟埋咧， 系 佢系变咗一杯盐水，成杯系饮得。对身体冇害。咁呢个就係话当佢已经变咗化合物嘅时候，其实你而家每一日你食緊嘅食物入面全部都有金属嘅离子，我哋叫金属嘅离子。係呀，因为佢係已经化合咗之后㗎嘛。你諗下你食一个菠菜入面，菠菜入面有几多铁质，有几多钙质。咁唔通你又话有钙㗎，有铁 㗎。同埋食钙。 你喺度你喺度食緊重金属。 咁 所以就唔能够咁样讲囉。這個就是說化合物和你去吃那個金屬呢是根本兩回事，這個要搞回清楚的這個。而有部分的沒部分的金屬的元素成分呢，你不吃是根本是很大件事的。 是 的，譬如說有一些那些叫做碘啦，碘又不吃就大頸泡啦，這個鈣你不吃你又不夠鈣，骨質疏鬆啦，所以其實根本上那些重金屬，你話嗰啲重金屬同離子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已經係完全兩樣嘢啦。二來人如果缺乏呢啲金屬嘅元素咧，根本人就會死添嘅。 當然啦， 係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唔係話，當然我都明白謝安琪佢唔係一個接受嘅即專業嘅訓練嘅人，咁所以佢係可能有呢啲誤解嘅話，係可能因為佢上網收到一啲不良資訊，或者 身邊啲師奶太多，同埋啲 WhatsApp 實在太多， 係啦， 微信 group 就係太多啦。 突然間都可以巴士嗰個意外冇幾耐啫嘛，就已經即刻出咗嗰個話血庫唔夠血，又話紅十字會， 紅十字會 係啦，又話紅十字會今晚會延長開到八點，咁原來。后屘睇翻顶佢啊！原来不嬲嘅红十字会都系开嗰个钟数，根本就冇增加到，唉，真系咁。所以喺而家我哋呢个资讯咁爆炸嘅年代咧，其实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即系等于好似系啦，一定要 check 清楚个资料来源先。等于早嗰轮咧，有人喺个网上面咧，我谂好多人都收到噶呢个 WhatsApp， 就系话最近呢一期个流感咧。佢仲要講到明係醫管局發布嘅喎，佢話嗰個消息係醫管局發布，佢話呢個流感咧好犀利嘅，你一定要 keep 住你個喉嚨咧，唔好乾，要濕， 要打住車輪， 係啦，咁又唔使打住車輪。佢話你咧要定時飲水，佢話唔使一次過飲好大量，但係就要 keep 住飲少量嘅水。咁跟住我後屘我睇下醫管局發布嘅，我點解會唔知嘅咧？死火啦！我哋佢而家放棄我哋前線人員啊，原來放棄得咁緊要啊！雖然我不嬲都覺得醫管局係放棄前線人員噶啦。咁跟住我自己喺內聯網嗰度喺度 check 下啦。 而家 HJ 自己 Facebook 係啦，發一個 status 就唔關你事啦。 跟住結果咧，到最後醫管局就講咗澄清咗嗰一段嘢唔係佢哋放嘅，根本唔係佢哋出嚟。因为其实我哋即係行内嘅好多人睇到嗰个资讯呢，我哋都已经觉得奇怪呀，因为佢用啲字好得意嘅，佢用公车嘅。 係。公 佢喺入边，佢有公车啊，啊，所以我哋已经觉得咧，未必系香港人整出嚟啦，已经，啊，我哋已经觉得，我唔记得啦，总之有两三个词语噶，唔系我哋香港人用开嘅，其中一个就系公车，我好留意到嘅，啊，有呢个字， 即系啲系匪讯，啲系匪语嚟嘅， 系啦，咁啊，所以变咗咧，大家真系收到啲网上资讯咧，唔好即刻信。真系唔好即刻信，真系要睇清楚先。尤其是佢讲埋晒嗰啲咩，即系好似打爆风球，又话咩，船公司即系收到嘅消息咁样。咁其实到后来，你发觉唔系咁噶，好多时都系错噶。咁啊，咁所以变咗咧，嗱，其实你话疫苗咧，点解我头先讲紧话唔可以一刀切咧？因为事实上历史亦都证明咗。有啲疫苗係真係非常之有效，亦都係去到超有效。 嗯， 譬如話，喺上個世紀啦，即係1800至1900幾年嗰陣時啦，天花好流行嘅。 嗯， 天花係令到死咗好多萬人嘅。 嗯， 咁但係就係因為有人去研究過，佢就發覺有啲喺農場喺牧場嗰度養牛嘅人，佢哋因為有牛痘呢一樣嘅。病毒喺佢哋身体度咧，佢哋系成个牧场系冇人染到天花， 嗯， 即系喺天花最流行嘅时候，佢哋都冇染到天花。咁于是乎，跟住佢哋就去谂到话，将牛痘种喺人嘅身上，去到去做一个疫苗去防天花。咁嗰个时候咧，其实即系科学啊或者资讯咧就更加贫乏添啦。咁所以嗰阵时有啲人咧都有质疑噶，有啲人话：喂，你打完之后会唔会话个人俾你打完牛痘之后会唔会变咗只牛噶？会唔会听日生对角出嚟噶？有啲人就话担心话大肚婆千祈唔好打啊！佢话你打完之后你唔系生个人出嚟噶，你到时生只牛出嚟啊！ 嗯， 真系有咁样噶，真系有咁样噶。嗰阵时嗰啲质疑，咁如果嗰阵时嗰啲人系真系信嘅话咧，其实到而家为止咧，我哋唔会话要去到研究所或者系呢个博物馆先至可以揾到天花病毒。 嗯， 你而家已经揾唔到天花病毒噶啦，因为世卫已经宣布咗咧，话天花系唔会再自然发生噶啦。 嗯， 咁如果你话你一刀切你反疫苗嘅话，咁你系咪反埋麻疹咧？你系咪反埋小儿麻痹疫苗咧？白喉咧？呢度好多系致命嘅疾病嚟嘅，而亦都咁耐历史以嚟证实咗咧，打咗疫苗之后系非常有效嘅，有效程度就算唔系100%，都系99.9% 嘅。咁你唔通唔用呢啲疫苗咩？冇可能噶嘛。而事实上咧，杏林嗰边佢哋亦都有啲医生就提起过咧，就话美国有啲反疫苗嘅分子咧。就宣播即係宣扬啊，就叫啲人麻疹都冇打，而令到而家麻疹呢喺美国係再重新发返出嚟。 嗯。 咁就係呢个就係话反疫苗或者你又话打疫苗都唔可以去到一个极端。 咁嗱，我有趣想问一问啦。其实有啲人都支持谢安琪论点嘅，因为即系大概嘅意思就系话，第一佢就好 specific 系提到咧流感嘅类型，即系 H 几 N 几咁样。佢哋嘅论点咧就系话，你哋买嘅疫苗或者医管局之前有嘅疫苗咧，就唔系 specific 对付而家即系令到香港好多人感染嗰只疫苗。咁呢个论点上边又点样睇咧？ 嗱，呢个咧就可以咁样解释嘅，因为咧其实咧佢流感嘅疫苗咧，佢因为佢要大量制造啊，所以佢冇可能等到话冬季流感嘅时候先嚟制造噶嘛。咁所以变咗咧，佢系同基本上系同我哋做一个股票预测嘅嗰啲股票预测员咧系差唔多嘅啫。 嗯， 佢哋咧就系喺暑假嘅时候估计喺冬季会流行边几只病毒，咁佢哋又揾几只比较上会中嘅机会率都系最高嘅，咁嗰啲去做。咁但系你话凡事都有例外咯，即系只能够讲话真系落到买到六只五只。七隻馬入面買咗六隻，佢偏偏就係考第七隻，咁你有乜辦法呢？咁樣咁同埋呢，有一樣嘢呢就係冇辦法證實到嘅，就係話嗱，你而家就淨係爆呢一隻比較嚴重，又係夏季嗰個疫苗係估唔到嗰隻啊。咁你估下，如果我哋所有人都冇打疫苗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而家爆嘅唔係一隻？而是包括埋我哋之前疫苗防范嗰几隻一齐爆埋，咁又点咧？ 呢樣嘢冇得證實㗎喎，你冇可能證實到話話 第一啲，即係第一節嘅論點一樣。 係啦，你係證實唔到嗰隻，即係打咗夏季嘅時候打咗疫苗嘅時候係防到流感啊，定係防唔到流感呢？證實唔到㗎。因为你打咗疫苗嗰啲人自然就唔会发嗰个病啦，咁自然就唔会流行㗎嘛。咁所以呢个就係变咗，就係话点解我哋有时呢，我哋 咁我要追问一句喎，即係唔係唔同意你喎。咁个问题就係话咁係咪就係话而家有冇方法可以证明到每一个人患流感嘅类型呢？你只要喺醫管局，即係特別 severe case， 唔係啊！你要做翻個快速測試，係可以即刻知噶嘛？ 十個人睇感冒，唔係十個人感冒，五個就唔去睇醫生嘅。另外五個睇咧，四個人就去私家醫生度睇。咁咩叫睇啊？你咩事啊？攰啊嘛？喉嚨有少少發炎咯， 使兩日假俾你咯，翻去瞓下冇事噶啦， 翻去瞓下冇事啊，不如開啲感冒藥俾你啦。 係啦， 咁三個人係咁咯，跟住有兩個人話俾我聽，醫生我要抗生素，好啦，開啲抗生素。等唔等于我知道你患边一只流感咧？ 系啊，未必知噶。 可能嗰五个人里边有一个真系去医管局嘅辖下嘅医院里边求诊， 系啦， 而又做嗰个流感 做咗个快速测试， 而系嗰个测试先知道你患嘅流感系边一类型。咁而家你就针对嗰个类型就话俾人听啲疫苗冇用，个 context 系咁样。 系啦，就系呢样嘢咯。所以我就系话我。大前提一開始講嗰句說話就係話，你冇可能證明到嗰個疫苗之前打嗰個疫苗係有效定冇效，就係咁嘅意思。因為佢可能係防咗其他流感，如果唔係，可能我哋而家醫院係面對緊七隻流感呢？ 明白。 咁你冇人知㗎喎，因為打咗就係打咗，你歷史唔可以翻轉頭。 咁所以、有小朋友嘅家長係咪最好？就是话所谓叫每一次喺流感高峰期之前都即係同个小朋友去打流感针啊，因为嗱因为嗰段新闻又或者而家讲个讲法呢，其实就有个重点嘅，其实而家流感针呢就有一个炒价喺度嘅， 係 定唔係呢？ 其实呢就有好多人甚至乎有啲阴谋论添，我听过有啲人就讲话因为医生呢就係受到呢个药厂嘅支持，咁所以呢变咗呢佢哋就要好努力咁去推介呢个疫苗呢样嘢。咁但係事实嚟讲呢，我唔知道有啲其他地方点啦，但以香港嘅医生嚟讲呢唔需要啊。其实你諗下，我嗰啲咁嘅星球医生到去搵钱嘅。 咪星球囉， 佢使乜同你喺度搞呢啲疫苗啫。 你 唔好玩啦、你打一支疫苗有几钱啊？ 而家出面六千蚊啊嘛。 佢巡一巡房都唔系呢个价钱啦、真系。咁所以变咗香港医生我好相信呢仍然都系好信得过嘅。即系市民可以好放心嘅。而且香港医生亦都唔会话逼你话一定要打。但系佢又会讲俾你听，就系话如果你嘅小朋友真系喺这个流感季节之前你不打的话，你的风险会有多少、你会惹到流感的时候会有严重并发症的机会会有多少，他一定会讲解给你听。那家长自己要决定打定不打咯。我觉得这件事又不需要说 mandatory， 我说、你有小朋友，你小朋友有机会流感的，所以你一定要打，你不打就是你父母不啱了。又不可以这样。 因为前几天细田呢就在个特首个好似係個特首個答問會嗰度呢就 propose 政府可唔可以搵一筆錢呢，就每一次喺流感高峰期之前呢都係搵幾百人就巡晒全香港嘅學校，就叫做為嗰啲學生呢全數打晒流感防疫。 我覺得唔可以全數囉，即係你係要俾返個家長有一個選擇權。同埋呢你喺俾錢 你可以 opt out 啦，但問題全數即係全部打晒係咪真係咁著數先？你覺得 全部打晒著唔著數呢？其實係冇人講得到嘅。 嗯， 如果我嗰一年我系估中晒咁，你又点啊？ 嗯， 即系如果嗰一年世卫去 produce 嗰估嘅 propose 去 predict 估嗰、那个估嗰、个疫苗，佢系六只中咗三只嘅，咁你到时你又怨咯，哎呀，早知我打啦咁样，有呢、这个咪赌仔性格咯，早知我买多啲啦，原来会中嘅。咁你冇得咁講嘅，如果你咁講呢其實對各方面都唔公道 嘅。即係又係嗰個故仔啦，即係總係有人 hack 個 system， 無論你個 system 諗到幾好都總會有人 say no， 總會有人覺得你唔啱嘅個問題係。咁個問題就係話 系咪全世界即系喺个网上面媒体，又或者喺你身边嘅人，系觉得永远阴谋论，又永远怀疑全世界就叫做你啱，全世界就叫错咧？即系有少少文水得嚟啊，落咗咩咧？系落咗特朗普，即系 Donald Trump 嗰种思维，就系全世界你睇到嘅嘢咧，其实都系 pseudo science 嘅伪科学。但系真系有科学，即系医管局有代表，又或者有医学文件，有医学文件，或者医生亲口同你讲嘅嘢咧， 系啦， 其实你都怀疑紧。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医生都唔信，你信边个咧？ 系咯，点解你系宁愿信一啲网上未经证实嘅信息，都唔去信一班佢哋要攞个牌，攞个医生 执 执照嚟到去做规矩规定佢哋，即系要规言矩步啊？ 嗯， 因为你如果你做得唔好咧，系会钉牌噶嘛。 嗯。 咁所以佢點敢亂嚟呢？但網上嗰啲信息可以亂嚟㗎喎。我可以話等陣間其實過多三個鐘頭之後船公司話會刮暴風球添。我有咩責任啊？ 船公司冇責任㗎。 係啊，我亦都冇責任㗎喎，冇問題㗎喎。所以你市民可以自己選擇係信邊個囉。 咁、啊、其實我係冇評論過呢件事嘅。咁我亦都得一點嘅啫，好簡單一樣嘢。謝安琪呢係一個明星。謝安琪係一個出色嘅歌手，係一個出色嘅創作人，亦都係一個好盡心盡力照顧小朋友、照顧屋企嘅媽咪。佢唔係醫生，佢講有關醫生識嘅嘢咧，佢唔係專業。咁所以你偷聽到，又或者你有辦法攞到嗰段錄音，嗰段錄音唔係佢 presume 佢自己會同全香港嘅人講嘅。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你覺得呢一種手法，又或者呢一種吸收資訊嘅模式係你比較 opt to 嘅，即係你比較可取嘅。咁其實你係有好大問題咯。我就唔會從嗰啲咁嘅渠道係 convince 自己去唔信一啲即係專業意見 咯。 因為無論你俾錢睇醫生又好，無論係醫管局你去睇急症又好，嗰啲即係點解醫生值得去揾咁多錢？因為嗰啲冚唪都係專業資格。如果你唔信呢一樣嘢嘅咧，你就不如翻去史前時代，你就不如信巫醫啊，即係自己真係燒豆腐飲下茶，冇人證實到你嗰樣嘢唔得㗎喎。即係同你頭先 call 個例子，喂，我隔離阿三姑個仔咧飲我血就醫好 cancer， 我唔知係咪嗰樣嘢真係得㗎喎。 係啊， 一萬人裏面可能得一個得。 係啦，咁你 佢就有一個咯。 你又可以成為第二個呢？ 咁你有 cancer 嘅時候，係咪你咩都唔做，淨係飲鵝血先？ 係啦， 唔得，即係起碼我唔會咁做咯。即係當然就係話，你係可能會試曬所有你應該試嘅嘢，即係包括就係話，當你化療又唔啱，標靶藥又唔得，即係自己又做曬所有 treatment 啦，即係亦都係去到最後階段啦。你問我， 你到嗰一刻先至試偏方咧，我又覺得又冇又冇乜問題。 我水都飲，去到嗰一刻就你同我講話咩巫醫要去到非洲大草原 度揾個巫醫， 揾個巫醫 尋找隱世醫生， 乜嘢都要信。去到嗰一刻，問題就係話喺你未信嗰刻之前，係咪應該做曬？ 同埋咧，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啦，就係其實。特別係公立醫院嗰啲前線人員咧，佢哋其實真係冇必要去話去呃你，或者去話想話多啲病人。 你收咗錢啦，梗係。 係啦，佢冇必要係要多啲病人，因為佢哋已經佢哋 醫生收錢， 佢哋已經好辛苦 啦。你前線收咗錢。 係啊，佢哋做多一個。佢哋係辛苦多一個，佢哋真係做到完全冇咧、而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嘅行政長官咧。佢係仲要借呢件事嚟到做公關攞分，所以我都唔能夠唔讚啊林鄭咧。林鄭係一個好公關好叻嘅人，佢叻過689好多好多好多。而亦都因為咁樣咧，我哋發覺咧要同林鄭對抗咧係困難過同689好多。你睇下嗰一晚巴士嗰個意外之後，阿林鄭係可以喺即晚 call 齊馬，包括嗰個人工高過佢嗰個梁柏賢，係企咗喺佢後面一齊做報警版㗎咋。你諗下佢嗰個做 show 嗰個公關伎倆係幾犀利？佢當時佢係可以話我哋亦都會責成醫管局，佢係眼尾都冇望過梁柏賢一眼啊！ 加咗人工啊，水哥 係啦， 加咗人工， 眼尾都 出現啦， 系咯，眼尾都冇望過一眼。 唔 如果我仲以為佢會望一望話，我哋都會責成醫管局咁樣望都冇望一眼。哇！真係林鄭對住鏡頭係無敵嘅， 加咗人工。 咁跟住其中有一樣嘢咧，佢話佢公關咧就係大家都會留意到咧，早前佢話俾多5億醫管局，叫醫管局係應付流感，而呢5億咧，佢係講過係一次性嘅啫。而根本上而家醫管局最需要嘅係咩呢？ 唔係一啲一次性嘅撥款啊、 嗯。 因為你而家一次性撥款，你係買啲咩呢？你可能你話買多啲器材，買多啲病床係冇用㗎。你買多啲病床，你甚至乎你擴大間病房係冇用㗎、 嗯。 因為我哋根本而家係唔夠嘅係人啊嘛、 嗯。 我哋而家係加床唔加護士啊嘛。我哋而家講緊嘅個情況就係、是、咁你。俾咁多病床喺度，咁搞咩啊？到时啲病人系咪自助餐啊？喂，你自己攞支针去打个豆啊？咁样啊？因为个护士 自助餐 做紧一对十二，一夜间一对二十四嘅时候，每个人埋佢只可以控五分钟。咁你如果你唔系加一个叫经常性开支，即系话我今次话，喂，我依家好忙啊， 佢哋唔系请紧 helpers 啊 ，Raymond， 我请你，请你过嚟帮我顶三个月或者顶一年嘅啫，因为呢期高峰期啊。咁做完一年之后，哇，我冇钱噶啦， 我唔系好想做嘅呢啲工， 我冇钱噶啦 ，Raymond。 嗯， 咁所以咧，我今年年尾我一定炒你。 我唔系好想做啦。 咁你话呢啲人， 你吔屎啦！ 呢啲人会唔会做咧？你叫你。有冇嗰一個吸引力去吸引到啲護士會入翻去你個公營機構去做嘢咧？ 但我嗰日睇城市論壇話呢筆錢咧都唔係請前線醫護人員，係請啲姐姐啫。 我有醫管局個新聞稿嘅，醫管局個新聞稿咧就係話我哋將會請好多嘅呢個文員同埋病房助理， 係啦， 係冇提過請護士嘅， 係啦， 所以我。嗰日我一睇到呢個新聞稿咧，我自己就即刻喺放射嗰個專業嗰度，我就即刻出咗一段 火滾啦！ 我就即刻出咗一段，我話一個人口渴咧，你唔係俾十個麵包佢，你係反而應該你俾半杯水都好過你俾十個麵包佢。你同佢講咩啊？喂，個麵包入邊都有水分㗎，你試下吸收下。 哇！屌，仲難聽個粗口呢啲真係。 喂，唔係咁樣噶嘛？你而家講緊佢話。请嗰啲文职人员系可以帮到佢哋嗰啲文书工作，咁临床工作咧，而家啲护士就系话做唔到临，就系话做唔切嘅，唔系文书工作嘛，系临床工作做唔切啊嘛，即系个原理就系等于就系话一个人口渴，你俾面包佢，医管局就系而家嗰班坚尼地嗰班胶层啊，就系做紧啲咁嘅嘢， 完全明白， 就系话你欠缺啲咩啊？欠缺护士，我俾唔到护士你。兼职嘅护士都好、啊， 佢话俾你听，因为难 請，因为难请，请唔到、啊。诶、欸，咁啊，搵啲姐姐顶住先啦、啊。咁我可唔可以叫姐姐抽血啊？可唔可以叫姐姐量血压、啊？可唔可以有个病人突然间休克，我叫个姐姐埋去睇啊？喂，阿姐姐同我猜住个人啦、啊，嗰个人冇个心跳啊。 我猜紧呢个，因为 系啊，因为我猜紧呢、這个，冇可能噶嘛呢啲。再加埋你话文书工作，有啲 form 系真系。嗰啲護士要埋去，係睇下個病人嘅情況，然之後喺嗰個form上面剔。咁你可以話呢個係文書工作。咁但係我可唔可以揾個文員埋去睇下呢個病人今日嘅面色如何？皮膚個傷口點樣？個傷口有冇進步定係仲惡化咗？有冇發炎？個病人有冇發燒？呢啲係要醫係要有醫學嗰個常識嗰啲人。去埋去睇噶嘛，你先可以 assess 到佢嗰個人，譬如話個傷口有冇進展，你揾個文員埋去睇，佢個傷口有冇進展，我唔知喎、啊，不如你話俾我聽，我應該剔邊格啦。咁我想問， 你呢句真係好啊，真係，你呢句真係好、啊。 咁你請個文員嚟，你話可以幫到護士？你係咪我冇鬧，我有冇鬧錯你啊？堅尼地嘅膠塵。呢、這個就係令到點解我哋即係衞生服務界好多選委咧咁嬲嘅其中一件事咯。咁我哋亦都跟住，我哋都約見咗呢、這個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啦，我哋嘅團隊、 嗯、 啊。咁亦都向佢哋講過，就係、是、話希望佢即係由食衞局令到醫管局能夠係快啲撥亂反正啦。 嗯， 即係我依份我個感覺咧，我覺得話你。就算你請十個文員加十個病房助理俾我，都係唔及得一個兼職嘅護士。 完全明白。 咁點解你唔將嗰啲資源集中曬去，然之後去請一個護士？哇！大定你請二十個文員加呢個病房助理俾我咧？ 我唔識答啊。 係咯。 但係因為你頭先嗰度講得咁好嘅説話，我決定咧親自將頭先嗰段剪咗去咧，俾你放喺你嘅 Facebook 度。因为我觉得嗰句咧 係要俾啲相關嘅人去睇，究竟個問題嘅核心係邊？即係如果你睇唔到個核心問題，問題嘅核心喺邊咧？你俾啲錢就愛嚟俾錢買麵包，而唔係買水俾啲就嚟學生。 而慶，我半杯水都收唔到，咁我哋啲前線就越做越慘。咁咧，越做越慘，有一個惡性循環係乜嘢呢？ 越嚟少人做， 越嚟越少人做，越嚟越多人跳出去私人機構，因為點解喺公立做得辛苦嘛？ 係， 我真係捱唔住頂唔順啊嘛！咁一有機會我咪去咯。而走咗之後咧，醫管局嗰個人事制度咧，佢係唔係可以即刻可以 feel 到人？一來請唔到人啦，有機會可能下一班又未畢業啦。另外二來，你就算請到嗰個人咧，嗰個人都係新入職嘅，就同你走咗一個有經驗嘅係相差好遠。 OK， 完全明白。今日多谢阿水哥分享。咁希望大家即係我唔想咁老土啊，同大家拜个早年啦，但係希望即係跟住落嚟嘅假期可以过得开开心心，亦都就係情人节，咁同自己鍾意嘅人可以开开心心过一个甜蜜嘅情人节。咁希望 大家就即係唔好话愁云惨雾，我觉得唔需要 啦。 我觉得唔需要愁云惨雾嘅，因为呢正能量呢是你越集中呢个正能量会越嚟越多的。 不是你一刻愁云惨雾咗件事就解决咗嘛。即既然是日子要过嘅，唔该大家是用一个正面嘅态度。 是 去留意身边发生嘅咩嘢，同埋係俾啲能即係俾啲能量自己，令到自己可以处理得更加好啊。即係边吃边喝边抗争，係四眼診本书嘅名嚟嘅。即係其实我好耐已经讲緊大家要用呢种态度去面对往后日子。咁所以希望大家过个开心嘅。 尤其是特别头先都讲啦，林郑係一个咁厉害嘅人物。 你更加有 mentality 去周旋。 係啦。 系啦，咁多谢阿水哥，以后有咩就真系交支麦俾你。好多谢大家收睇，过咗年再见，拜拜。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